创业，哪有暂时止步，为信仰加冕，爱不止，爱不止，爱不止，爱不止。 这首歌是由歌手张杰演唱的，同时也是日前呢备受期待的一部灾难片《风暴》的片尾曲《荣耀》。这首歌呢是由张杰联手火星电台共同作曲，火星电台作词而成，把信仰、山河情与内心的火热滚烫相融。张杰燃性十足的唱腔搭配着激动人心的旋律，以充满能量的深情演唱赋予歌曲以灵魂，让听众呢对电影的期待值也是瞬间的拉满。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开始今天的资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近日在官网发布文章，强调严格落实播前三审、重播重审制度，压实广播电视播出机制主体责任。文章要求啊，加强文艺创作审美导向把关，从演员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方面杜绝娘炮审美取向，不得参与娘炮宣传造势。近期呢，中央多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击文娱领域突出乱象，集中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用精品挤压负面空间，积极构建清朗健康、向上向善的首都广播电视行业生态。再来看下一条。随着环球影城的开放，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日前也是推出了首批十家特色乡村民宿。这些特色乡村民宿都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周边乡镇，能够让游客在畅游环球度假区的同时有更多住的选择，也标志着通州区服务保障环球度假区游客住宿，构建多元化住宿体系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从名单上来看，十家特色乡村民宿总房源达到了56间，其中呢有8家位于西集镇，房间数量最多的是11间，其他2家呢分别位于宋庄镇和鹿城镇。据了解呢，目前通州区共有乡村民宿30家，分布在西集镇、台湖镇、宋庄镇、鹿城镇、火线镇、马驹桥镇等。目前呢，相关部门正在对基础条件较好的重点村庄加大培育力度，还会陆续推出一批有特色的乡村民宿，让游客在城市副中心不仅住得下，还要住得好。再来看下一条资讯。9月19号到10月6号，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在怀柔扬颂中国影视产业示范区启动。今年呢，北影节嘉年华以科创怀柔、逐梦光影为主题，增设影都花海、鹿世界等多个场地，整体推出了40多项科影融合体验活动，并且呢第一次打造了夜场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动作大片《007无暇赴死》正式定档，将于10月29号登陆中国各大院线。面对更加凶险的任务、更加残暴的反派，邦德的拯救世界之旅再次充满了未知与危机，他能否再度化险为夷、力挽狂澜呢？继2015年《007幽灵党》之后，时隔6年呢，风靡全球的超级特工终于在万众期待下再度回归。据片方透露啊，这一次他将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此外呢，影片还将有2位各具魅力的全新女特工惊艳加盟。这部影片同时也是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出演007。曾经在前作中贡献出诸多高能名场面的他，相信也将在自己的系列谢幕之作中给观众带来不少的惊喜。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啊，007幽灵党的主题曲 Writings on the Wall。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呢带大家走进前辈们的故事，听听他们来讲述中国人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的故事。 I've spent a lifetime running and I always get away. But with you I'm feeling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want to stay. I'm prepared for this. I never shoot to miss, but I feel like a storm is coming. If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the day, then there's no more use in running. This is something I gotta face. 这首歌是由 Sam Smith 演唱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人联合执导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昨天呢已经上映了。这是继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之后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这部影片呢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描写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那么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带大家走进前辈们的故事，听听他们讲述中国人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的故事，再现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这位前辈，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父辈，他是带领着中国人民在行稳致远的改革浪潮中扬帆把舵的舵手。 人们亲切地问候他，小平您好，但他却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我们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就是与邓小平同志有关的电影《出山》，由王平执导，卢奇、安荣生、郑卫立等人主演。这部影片讲述了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30年代、70年代两次在江西落难并重新崛起的传奇经历，讴歌了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愈挫愈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作风和情怀的故事。影片上映的年份是2018年，恰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并执行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决策。在这40年间，奥运会成功举办，神舟系列宇宙飞船不断成功发射升空，中国成功加入了 WTO，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的提高，贫困人口也是逐渐的减少。从科技到经济，我国都经历了飞速的发展，世界各国也都向我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中华民族也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而影片出山这样的一个词，不仅只是字面上的一种象征性的动作，而是中国千年变局中的一个历史性隐喻。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中国人民都在走出大山。邓小平同志就像是一位父亲，顶着家里的巨大压力，告诉自己的孩子，你要走出大山，去外面看看。出山象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深远的寓意。而现在，与其说这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中国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的一次回头望，就如同是一个考了满分的孩子跑回家给自己父亲展示一份成绩单。所以就让我们以一首春天的故事来告慰邓小平同志，来告诉他，从前您给我们的期望我们今天达成了，一切都像春暖花开般美好。 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跑是我的。 是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我的世界 这首歌曲是由那英演唱的《春暖花开》。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位前辈，他是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前辈，他就是著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部影片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钱学森这部影片是由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视艺术中心于2012年3月发行的一部剧情传记电影，由张建亚执导，陈坤、张雨绮等主演。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钱学森青年赴美、立志求学、涉险回国、建功立业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曲折人生。影片当中还真实还原了钱学森在美国生活、加州理工学院实验室工作的场景，用艺术结合史实的手法生动展现了钱老传奇的一生。那么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它并没有采取一般人物传记片的叙事方式展开，而是呢截取了主人公钱学森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片段来展开叙事。在主题上着力表现了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出类拔萃的专业知识和对我国核研制的卓越贡献。在艺术上呢，则充分运用了现代视听语言。那么人民日报就评论到，钱学森电影制作精良、主创诚意，明星演员倾情演绎，观众能被钱老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感动，从中获得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是随着时间流淌不断源流于每个人心中的，因而我们看钱老是钦佩更是亲切。但我们也不要忘记，自己家里也有像钱老一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祖辈们。为了国家努力奋斗、为了国家富强的人都是英雄，他们牺牲小我成就国家这个大家，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奉献着自己的一生。他们用自己的知识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他们的坚毅与努力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证明，纯粹与可敬，也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民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校园，可他最近有些心事 守了一道曲，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有个可爱的姑娘和她成了家，但愿他们啊不要活得如此艰难。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可几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 这首歌曲是由李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最后给大家说到的这位前辈，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他不是知识分子，相反似乎显得有点大老粗。他曾经是一位将军，或许他和前两位比没有那么波澜壮阔的事迹，但或许他就是那个共和国成长过程中的经历者和旁观者，他叫石光荣。有关他的影视剧叫《激情燃烧的岁月》，根据中篇小说《父亲进城》改编，由康洪雷执导，陈平编剧，孙海英、吕丽萍主演，于2001年10月在北京电视台首播。电视剧讲述中国解放前夕，在部队进城的欢迎仪式上，充满青春活力的楚琴强烈地吸引住身经百战的石光荣。在楚琴父母和组织的支持下，与心爱的人举行了热烈单纯的军人婚礼。在部队中，石光荣呼风唤雨，如鱼得水，在家庭生活中他显得很孤单，力不从心。孩子们长大了，个个性格倔强，成长环境的差距使得他们与石光荣之间的代沟尤为明显。因为很小的家庭琐事，石光荣家的成员们为了自己的坚持原则不断的冲突摩擦。石光荣为了孩子们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往往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这经常使石光荣在家中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那么楚琴呢，不能容忍石光荣对孩子的严厉，也不能忍受石光荣在家庭生活中的独断专行。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深厚的情感，他也是一名职业军人，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比当一个军人更自豪的了。 对农民的情感和对军人的崇敬主宰了他全部的情感和生活，也是他所有看似不近人情的行为的基础和依据。然而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楚琴与儿女们终于意识到石光荣浓烈深情的父爱。激情燃烧的岁月自播出起啊，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轰动效应，至今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电视剧。自2002年初获奖项，到2021年入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优秀电视剧，可以说是将革命浪漫主义展现到了一种极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以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结束，让大家也追忆一下记忆里的那个或许高大或许不完美但一定很爱你的父亲。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